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八十八章，豆腐听到冯鬼手咁样讲，佢就即刻讲：贼不露面呢句话呢就系冇错嘅。不过佢系针对你哋呢种咁嘅小人嘅啫，对于顾大美女，我系绝对放心嘅。姓冯嘅呢条友而家明显就喺度挑拨离间，事实上我亦都估到佢嘅谂法嘅。呢、这个人自私自利，肯定就系担心顾文敏出咗去之后就引嚟咗差人，或者将呢一次嘅盗墓行动系宣扬咗出去。我哋喺行里面係有个规矩嘅，摸到嘅名气係唔能够声张，唔係嘅话万一上边查落嚟就好容易被拉嘅。顾文敏即使佢唔出去招惹啲差人，不过只要佢同阿边个边个讲话嗰度有几个人喺呢个地方度挖过墓，咁样事情就唔妥㗎啦。呢一行话细唔细，话大亦都唔大，消息是走得好快嘅。见我哋唔答话，冯鬼手亦都冷笑咁讲：你头先攞出嘅枪应该係呢一位顾小姐俾㗎係咪？一个普通女人手里面点会有枪？佢一个人又点样可以嚟到呢个斗入边嘅？你唔好同我讲是靠运气啊！呢、这个人好有问题，唔能够放佢走。顾文敏面色一变，褪后两步，佢亦都唔知道系有意定冇意。佢咁样一褪，就啱啱就企咗喺我嘅身后边。其实我同阿豆腐心里边都好清楚，顾文敏呢就肯定系有啲问题嘅。普通人一个女人流落到咗深山，早就俾啲咁嘅咩虎豹豺狼啊丢咗去啦。佢一个人能够行到嚟呢度，必定係有一啲手段嘅。再讲佢手里面有枪，之前坏执返嚟嘅，先唔讲係真定係假啦。普通人如果执到枪，特别係女人，佢点样用都唔知啦，係咪？但係呢、这个枪唔系话真系一掹鸡就得噶啦嘛？咩型号装咩子弹，上膛定系落膛，点样握枪可以减少后坐力？呢啲都系好有讲究嘅。男人大多数都中意武器，有一部分人去了解咗相关嘅知识，咁啊知道啫。但系女人好少关注呢啲嘢噶嘛。相比之下，顾文敏用枪真系用到好顺手啊！之前佢喺个镜入边睇佢身后边嗰个鬼手，不惊不忙转身开枪，呢一种咁嘅能力唔系一般人都会有嘅。我同阿豆腐对视咗眼，面上就明显有啲无奈啦。其实顾文敏自己亦都清楚，佢嗰一套咁嘅摄影师嘅说辞，迟早都会俾我同阿豆腐识破嘅。而且以佢嘅机警，应该早就睇出咗我同阿豆腐嘅真正目的，只係碍于之前嘅交情，可能我哋三个人都各退一步啦。所以包括之前顾文敏喺墓道里面救下我同阿豆腐，亦都有好多疑点嘅地方佢都冇问到。咁而喺而家冯鬼手就将呢个枪管子嘅督穿，气氛一下子就沉默咗落嚟。我虽然清楚顾文敏系有问题，但佢毕竟都唔止一次帮过我哋啊。我陈元虽然系有啲心狠手黑，但系亦都系一个有因必报嘅人。喺呢种情形，有心唔讲穿，准备系同顾文敏一拍两散。其一就系还翻佢一个人情，其二呢，一路相处之下，我心中认定顾文敏就唔会系嗰种喺背后落黑手嘅人。这个时候冯鬼手咁一讲，我哋四个人喺呢条狭隘嘅台阶上边 气氛就好僵硬。豆腐打咗个圆场，佢讲：唉，我讲姓冯嘅，你又边有咁鬼多嘢讲噶？一位古代美女系我哋嘅朋友，如果讲系了解，我啊比你了解得多。佢啊绝对唔系啲咁嘅艳仔嚟嘅，你啊将个心放翻去啊！唔系嘅话，唔通你想夹硬嚟啊？讲完，豆腐又是立起衫就系想开片咁样。我本来就唔系个怕事嘅，冯鬼手同埋顾文敏比起上嚟，轻重我系识得分嘅。于是我就讲：嗱，豆腐呢件事与你无关，人呢我肯定要补噶啦。如果要过招，咁啊嚟啊！顾文敏见我同阿豆腐嘅架势，估计都有啲意外。呢阵时佢嘅眼眶啊微红，伸手挽住咗我个膊头。我向佢递咗个安心嘅眼神，三个人就唔再讲话啦。冯鬼手啊，俾佢激死啊，一屁股就蹬喺个石级上边，亦都唔知喺度谂乜嘢。过咗一阵间，佢嘴角啊翘咗一下，神情好古怪咁讲。想俾佢走亦都得，不过你哋觉得佢能够出去咩？唔好讲佢啦，我哋自己可能都行唔出去。豆腐一面好怀疑咁讲：玩咩哑谜啊？点样走唔出去啫？我哋有脚又冇残，就算残啊，攣都攣得出去啊！我睇冯鬼手嘅神情有啲唔对，不由得又仔细咁打量起周围嘅环境。呢度系一条狭隘嘅通道，石制嘅楼级一路就沿住向下，不过冇几耐又会转弯，跟住又行返向上，有一种令人哋摸唔透具体点样嘅走向。由于呢个弯道好多，喺呢个深处嘅石级里面，前后所见到嘅都比较有限。石级嘅两边都系青色嘅木砖砌出嚟嘅石墙，夹喺中间只不过只有两米咁阔嘅石级，我哋喺其中就好似变成咗肉饼咁。石墙比较高，只系抬头望过去，估算一下，先发现呢度至少有六米几高。豆腐系有啲唔明，佢问：哇，呢度两边嘅石墙收到咁高，系做乜嘢？唔通真系有好多木砖多咗，所以进行废物利用？我讲：点可能有多余嘅？你以为呢度系起屋咩？佢呢度用嘅砖同我哋起屋嘅砖系唔一样噶，呢啲嘢好鬼贵噶。木砖系好讲究嘅，有方砖、青砖、黑砖、花砖、门砖等等，规格亦都有唔同。其中嘅花砖系最讲究、最多。唔同嘅花砖对应用喺唔同嘅墓主人嘅身上。我哋眼前嘅系黑砖，黑砖呢坚硬度系最高嘅墓砖，制作嘅配方早就已经失传咗噶啦。相传佢啊坚硬嘅程度可以同金铁相比，所以又称为铁砖。制作起上嚟真系唔容易，又点可能会有多余嘅？但点解而家要将两边嘅墓墙收到咁高嘅？唔通系有啲咩特别嘅用途？喺我哋嘅顶部，同样都系用咗黑砖嚟封顶，上边系冇咩花嘅，狭隘、黑暗、封闭。一时之间，我忽然有一种好诡异嘅联想，我觉得我哋好似行入咗一个棺材入边咁。豆腐就冇我諗得咁多，佢直接讲：哎呀，点可能行唔出去啊？就算按照原路咁行返出去咪得啦。哎，走，我送你去。佢同阿顾文敏讲完，当先就另转头就开路啦。点知道佢转过一个弯之后，突然间就褪返转头。佢而家另转头望住我哋嘅神色，好似同见咗鬼咁。跟住豆腐又去返嗰个弯道，过一阵间佢又似褪返转头。呢一次豆腐嘅面色就惨白， 佢系咁向我跑过嚟，声音咪有啲震咁讲：，老陈，你快啲过去睇下，嗰边究竟系咩回事啊？我心里边即时打咗个突，拍拍佢个膊头讲：唔急，咩回事啊？慢慢讲。豆腐啊，镇定咗落嚟，慢慢就讲：唉，我真系冇办法同你哋解释啊！你去睇下下，睇一眼你就明噶啦。冯鬼手坐喺个原地，嘴角啊挂住一丝嘅冷笑，好似佢早就知道啦。我啊心知道有啲唔妥，于是就向住回头路啊行过去。顾文敏亦都跟咗上嚟。我哋转过一个转弯角之后，一下子我都成个惊呆咗啦，因为转过咗呢个转弯角之后，我望到嘅显然系坐住冯鬼手同埋豆腐，一支玉美人喺个地下上边烧住，冯鬼手盘腿而坐，豆腐呢就神情焦急咁望住我，点会咁嘅？佢哋唔系应该喺我后边嘅咩？我同阿顾文敏啊对视咗眼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就往后褪，再转过头一睇，豆腐同埋冯鬼手又系坐喺我哋嘅身后边。瞬间我就明白噶啦，点解头先豆腐来来回回咁样嘅奇怪举动？转过呢一个弯，我哋嘅来路就已经消失咗。取而代之嘅就好似一块镜咁，喺前面嘅一切竟然会超出我哋意料之外。我而家总算明白冯鬼手点解会坐喺原地啦。我即刻同阿顾文敏行返去问佢：咁而家究竟咩回事啊？冯鬼手啊悠哉悠哉咁坐喺度，佢讲：呢个系一个颠倒嘅世界。 颠倒世界？ 豆腐啊讲： 你打乜鬼哑谜啊？ 冯鬼手指指前边，佢讲：你哋再向前行一段，然后担高个头向上睇，就会知道我讲嘅系乜嘢噶啦。豆腐啊，身先士卒啊，即刻向前跑，转过一个弯道之后，跟住佢又发出一声嘅怪叫，讲： 哇，变大产，快啲过嚟，有棺材啊！ 棺材！一听呢一句话，就算连顾文敏都惊愕咗一下。我哋两个乜嘢都唔讲，即刻跟住跑过去，转过一个弯，见到阿豆腐啊，担高个头，系咁往上睇。唔通棺材喺我哋嘅头上？我亦都跟住担高个头一睇，我就发咗懵啦，因为棺材真系喺我哋嘅头上边。我哋嘅头顶上边大概7米8米左右嘅地方，倒挂住一具棺材。棺材嘅顶系向住下边嘅，棺材底究竟系俾乜嘢嘢固定住喺上边，咁就真系唔知啦。而且棺材唔系得一个，一共有三个，唔系我哋而家常用嘅棺材，而系棺材。棺材嘅特点呢，就系正方形嘅，而棺材呢，亦就系由于满清入主咗之后，以后使用嘅棺材，造型就比较圆润，顶部呢系拱起嚟嘅。包括而家嘅现代社会，土葬嘅地方依然用嘅系棺材。